我们这样的人还不远远不够多。我们努力抵消这种反犹太人和反以色列的内容的影响，确保让人们知道故事的不同的另一面。我们这边的故事就是正确的，得到了正确报道和他所需要的足够的报道。所以在我们所谓的自由和民主国家，人们经常以宽容为荣。第三世界的入侵者现在正在强奸欧洲妇女，并得到最宽大的判决。与此同时，大屠杀否认者或反犹太主义者仅仅因为质疑历史事件就可能被判多年监禁。很明显，我们的政府不再为人民服务了。根据听不清，在1944年到2004年间，德国法庭指控了117334人犯了思想罪。每年大约有2000人由于否认大屠杀而受到审判，一旦定罪有可能被判处最高5年的监禁和罚款。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的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这个国家德国是一个多么专制的国家。我们每年有超过2000人由于否认大屠杀而接受审判，这样做已经持续了10多年。所以你可以想象有多少人遭受过这种痛苦，家庭被摧毁，他们失去了工作等等。他们说的都是实话，仅仅是为了查询，仅仅是为了查询资料，因为他们不提出任何自己的想法，他们只是像你一样问一些问题。是的，现在巴黎发生的事只属于我们，因为这个国家的其他所有人都说，新闻自由和自由的含义是自由最伟大之处，所以我说我要利用这种自由。大屠杀是一个全球主义者甚至不允许辩论或质疑的故事，任何质疑这个故事的人都会立即被贴上种族主义者的标签，同样被贴上一个想要杀死600万犹太人的纳粹分子，一个否认大屠杀的人，仇恨者或反犹主义者的标签。这种贴标签的污名化手段被用来阻止任何与大屠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有关的交流和讨论。今天大屠杀修正主义被认为是一个必须接受法律和牢狱制裁的禁忌话题，适用于质疑政治正确的大屠杀说法的欧洲人。这是对联合国人权宣言中第19条法案的严重践踏，那就是人人享有观点和言论自由的权利。这项权利包括不受干涉的持有观点和通过所有媒体寻求接受和传播信息和思想的自由，不分国界。欧洲存在禁止否认大屠杀的法律，仅凭这一事实本身就应该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真相是无惧被调查的，你当然不需要制定法律来保护历史，除非你想保护你的谎言。真相是无论你怎么质疑调查都可以傲然挺立。我全家都死光了，没错，大屠杀是比大生一惊，因为德国到目前为止给了犹太人，我想至少有2000亿美元，所以这是一笔大生意。你们中的一些人每月还能拿到1000美元，很多人不知道这一点。人们不知道是谁把奴隶带到美国的，他们都是被犹太人抓上船的。掌声，音乐，等一下，那完全是另一回事，让我们休息一下。音乐，我们今天谈论的问题是大屠杀。音乐，我们稍后再谈奴隶制。每一份记录都被销毁或伪造，每一本书都被重写，每一幅画都被重新绘制，每一座雕像和街道建筑都被重新命名，每一个日期都被改变了。这个过程一天一天，一分钟一分钟地继续着。历史停止了，除了党永远正确的永恒的现在，什么都不存在。乔治·奥威尔，我认为很有可能20世纪60年代代表了人类的最后一次爆发，在人类被完全消灭之前，这是剩下的未来的开始。而且从现在开始，所有人类成为机器人，四处走动，什么感觉都没有，什么想法都没有，几乎没有剩下的人类会提醒这些机器人曾经有一个自带感觉和想法的物种叫做人类。那些历史和记忆正在被抹去，很快就没人会记得地球上曾经有过生命。结果就是斜杠，我们没有和你们作战，我们是和俄国人作战。确切地说，不是和俄国人作战，而是和布尔什维克主义作战。 他们是像你和我一样的人，和斯大林布尔什维克主义分子作战。我们捍卫了我们的国家，更重要的是捍卫了整个欧洲。如果我们没有阻止共产主义的蔓延，它也会到达你的国家，还有法国，一直到英吉利海峡。这就是他们的计划。当美国人登陆时，我们也不得不与他们作战，在法国、意大利和非洲和美国人作战。最后，俄国人的数量有时是我们的12倍，我们仍然奋力把他们阻挡在第三帝国的之外，就是为了保卫我们的人民。俄国人没有签署日内瓦公约，俄国不需要尊重国际战争公约，俄国的所作所为证实了这一点。在布尔什维克宣传的鼓动下，俄国人屠杀了我们的人民，还奸污我们的人民，尤其是女性。直到最后，我们都在努力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但是我们失败了。德国士兵没有这样屠杀和奸污敌人的老百姓，即使有，但那是被严格禁止的。我认为，你是什么意思？强奸？俄罗斯人就是这么做的，德国人没有这么做，没有。你在宣传里经常听到德国人奸淫掳掠，但德国军队根本没有干这种事。德国军人如果这么做了，就会被枪毙或者被送到惩罚营。然而，德国军队和民众之间的确发生过不好的事情。在荷兰，在哪里？我来自的那个十号农庄，德国军队包围了他，并将所有男人驱逐到德国的劳改营。600多人被驱逐至德国劳改营，只有49人返回了家乡。有证据吗？是的，他们再也没有回来。我的叔祖父也去世了。德国军队干的，我不相信。德国军队与劳改营毫无关系。也许是警察干的。一辆德国汽车在村庄附近遭到伏击，但我不肯定。这就是原因。这种激烈的惩罚总是有原因的。但这违反了战争公约。但如果伏击那辆车的人是游击队员，非战斗人员，他们也违反了战争公约。难道他们是士兵吗？不是，抵抗战士。果然如此。游击队员。这就是原因。这是德国军队对汽车被游击队袭击的报复。但第一项罪行是入侵荷兰。始作俑者却不是我们。没错，我们的军队是开进来了。我们的军队未经许可就开了进来。德国军队应该获得许可再进入荷兰。或者宣战。没人会同意德国人进入荷兰的。战争有他自己的法则。我和其他许多美国人一样，都是在二战以后才出生成长的。事实上，我父亲是一名诺曼底登陆战后，第二天登陆的美国士兵。我和其他美国人一起满怀自豪地回顾过去，为美国人所能做到的解放欧洲等等而自豪。然而，我对那场战争不再有同样的感觉了。我确信，如果我父亲还活着，他也会质疑自己参战到底为了什么。美国进入战争是被苏联再次操纵的结果。同样的，英国参与战争也是被苏联操纵的结果。战争的目的是为了打败希特勒，再用斯大林取代之。这就是二战发生的真相。看看地图，逻辑常识证实，我说的话是可信的。因为当你看到战后的地图时，除了满目疮痍的德国之外，在德国撤出的那个真空中，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由美国支持的繁荣强大的新苏联帝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的十字路口，这是两种对立意识形态、哲学和世界观的斗争，这是一场民族主义与全球主义之间的斗争，这是一场德国与犹太人之间的战争，犹太人控制着盟国的政府和媒体。阿道夫希特勒和他的盟友努力捍卫民族主义的理念，不仅是为了德国人，也是为了全世界人民。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是二战胜利者统治的世界，这是一个全球化、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决定了人类文明的命运。输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不是那些战败国，而是整个人类。6000多万人死于人类历史上最可怕的战争。德国战败后，欧洲再次被银行家们所奴役。一直到了今天。1948年， 凡尔赛条约签订后的旧债务偿还政策得以恢复，直到2010年才还清。德国现在完全被罗斯柴尔德、高盛和美联储控制了，这些都属于国际犹太人的力量，也正是阿道夫·希特勒试图预先警告德国人民的事情。德国所有的黄金储备现在都在美国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今天德国人民发现自己依然处于希特勒试图纠正的同样的经济奴役状态之下，德国仍在偿还二战的战争赔款。1949年5月23日，西方盟国批准了一部名为《基本法》的德国新宪法，在这之前两天还签署了一项秘密国家条约，这使得盟国可以完全控制德国的教育和所有官方批准的媒体、出版社、广播、电视和出版社，直到2099年为止。德国仍然是一个被占领的国家，有超过10万外国军队驻扎在他的土地上。犹太人仍然对德国怀有深深的敌意。德国没有和任何一个盟国缔结和平条约。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已经不复存在，不仅在德国，在欧洲大部分地区都是如此。犹太人欧洲议会主席马丁·舒尔茨解释道，新德国的存在只是为了确保以色列国和犹太民族的存在，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终目的，这就是战争的意义所在，把德国搞垮，让它再次成为银行家们的奶牛赚钱机器。全球主义的联合国始于1941年6月12日的伦敦宣言，联合国这个名字是富兰克林·罗斯福发明的，并在1942年1月的联合国宣言中使用。1945年6月26日，联合国宪章签署。在成立联合国的旧金山会议上，担任联合国秘书长的美国官员是共产党特工阿尔杰·西斯。他在1948年被发现是苏联间谍。联合国取代了全球主义的国际联盟，成为全球主义世界新秩序的基础。联合国是根据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成立的。但这一次，整个世界将慢慢变成新的苏联。新的世界政府的总部将设在纽约，在洛克菲勒家族捐赠的18英亩黄金地产上。这是钉死棺材的最后一颗钉子。国际共产主义正式赢得了战争。全球主义的北约和欧盟也是战争的产物。作为未来世界政府的基石，联合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三边委员会、比尔德伯格集团、戈尔巴乔夫基金会和罗马俱乐部，以及其他神秘的第五纵队组织，现在联合起来破坏主权国家的稳定，创造一个共产主义的世界秩序。共产主义在共产主义犹太人的帮助下从苏联传播开来，即便是在中国，苏联犹太人给予了毛泽东巨大的帮助。中国红军政治部的高层领导者有犹太人莱维舍夫和加马尼克。以帮助人民的名义，共产主义运动通过所谓的进步的社会运动，杀害了超过6000万苏联人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杀害了超过7000万，韩国300万，柬埔寨200万，非洲170万，越南160万，波兰160万，150万人在阿富汗，铁托统治下的南斯拉夫120万无辜的人民死亡。东欧其他地区有100万人，埃塞俄比亚有100万人，罗马尼亚40万人，保加利亚20万，拉丁美洲15万人，蒙古有10万人，阿尔巴尼亚有10万人，古巴7.3万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有7万人，捷克斯洛伐克6.5万人，匈牙利2.7万人。10000人是被不执政的共产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杀害的。然而，没有电影，没有大屠杀赔偿，没有为这些受害者建立纪念碑。共产主义旗帜并没有被禁止。共产主义的政策仍然是正常化的。马克思主义甚至成为我们学校的标准课程。以罗马人创造的文明为基石，花了几千年才发展起来的西方文明，不到两个世纪就被摧毁了，所有健康的社会规范都被打破了，健康的民族主义已经被文化上的罪恶感、种族受虐、自我憎恨、冷漠、堕落和病态利他主义所替代。 传统主义被贴上了病态和过时的标签，人们对养育子女的看法发生了重大变化。就在50年前，一个欧洲人第一次被认为是成年人，必须是在他们建立了一个团结有爱的家庭之后。由于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洗脑，欧洲人不再相信他们的社会地位会因为生育后代而提高，因此他们转而专注于物质主义的事情来填补他们的不满足感。作为欧洲人，我们不再由于我们的美德、我们的智慧而闻名于世，我们不再作为拥有共同历史、遗产或价值观的群体而存在，我们已经沦为无情的、缺少文化的、缺少性别的、疏离的、不育的、过度用药的以及受教育程度低的税务和债务奴隶。我们不再是由我们的品质或智力来决定我们社会地位的人，我们变成了没有灵魂的机器、纳税人和人力资源。我们仅仅是由我们的净资产和消费垃圾产品的能力来确立我们的社会地位，那些垃圾产品我们根本就不需要。人们在街上不再互相交谈，我们已经忘记了对我们祖先有重大意义的一切，我们与过去和现在都不再关联，我们生活在一个虚幻的世界里，在那里幸福就在眼前，但从来没有真正获得过。这是一个盲目平等的世界，所有性别、种族、文化、民族都是一样的，是一种同质的、无根的、灰色的糊状物。每个人都是一样的，没有根、没有身份、没有文化，我们将被专制的全球精英剥削。我们的身份是由国家而不是我们的父母强加给我们的，我们的人民被剥夺了保卫未来的权利。植根于家庭、农场、民间和社区等重要机构的欧洲精神已被彻底摧毁，我们不再被共同的文化、传统、血统和一套永恒的价值观所界定，我们在保护我们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的主观愿望上并不一致。这就是我们的现代世界，这是一个消费主义、虚无主义、享乐主义和空洞物质主义的世界，乏味的、普通的、现代的抽象艺术和建筑的世界。西方文明的毁灭被称赞为进步和宽容，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富人从中国进口廉价商品、穷人永远沦为奴工的世界里。这是一个由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者通过国际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建立起来的全球主义世界，这正是二战期间国家社会主义者、纳粹试图警告人类的事情。我们的政府代表着有影响力的游说者、非政府组织和全球主义组织的利益，而我们的政府反过来又为全球精英服务。这一全球精英的基本驱动力和凝聚力核心由犹太人组成，他们明白前白人单一的西方国家的种族转变、民族多元化对犹太少数民族的利益是有利的。由于历史、宗教和纯粹的战略原因，许多犹太人认为白人是他们最大的敌人，是犹太人争夺权力和影响力的最大敌手。重要的是要认识到，犹太人争夺的这些权力并没有把我们的福祉放在心上。在犹太人眼里，我们只是他们的牲口。在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中，有着其他更明显的、表面上更有问题的少数群体。犹太人似乎是一个看不见的少数民族，而不是一个外部敌对的社会群体类别。这样，犹太人就可以安全地继续行使他们的权势，通过牺牲土著居民的利益来促进他们特定的民族利益。所有的犹太组织都同意，我们必须引进其他民族，我们必须改变这些社会的人口结构，使他们不再同质，不能再联合起来攻击犹太人。所以，我认为这是两个主要原因：一是把以前的精英排挤到一边，为犹太精英腾出空间，同时也为恐惧和真正的仇恨留出空间。这些仇恨和恐惧是犹太人历史悠久的对白人基督教社会的态度。目前最有影响力的全球主义者是匈牙利犹太人乔治·索罗斯，他以对白人的强烈仇恨而闻名，他的触角伸向了几乎所有削弱西方文明的东西，一切分裂的东西都会点燃少数民族对欧洲白人的仇恨。索罗斯非政府组织策划了这场移民危机，我们应该充分了解到 重大的文化冲突将会不可避免地发生。索罗斯资助了分裂主体社会以达到分而破之目的的恐怖组织黑命贵，这助长了针对白人的暴力。索罗斯资助了激进女权主义组织，让白人女性积极对抗自己的白人同胞，教育他们恨自己的父亲，憎恶自己的弟兄，无情地抨击白人异性恋男性。女性和其他女权主义组织在裸胸游行时，却成了激进伊斯兰教的粉丝。一个把小女孩的阴蒂切开，并要求妇女从头到脚都要包起来的宗教，不仅德国和欧洲输掉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甚至包括中东国家，犹太复国主义者和新保守主义者发明了一场虚构的反恐战争，在1/11恐怖袭击之后破坏所有企图1/11，效仿国家社会主义德国经济成功和反对全球主义者的国家的稳定团结。911事件后大约10天，我去了五角大楼11/9，我见到了拉姆斯菲尔德部长和沃尔夫威茨副部长。我下楼跟联合参谋部的一些人打了个招呼，他们以前曾为我工作过。其中一位将军打电话给我说，先生，你得进来跟我谈谈。我说，好吧，就怕你太忙了。他说，不，他接着说，我们已经决定要对伊拉克开战。这是在9月20日左右。20。我说，我们要和伊拉克开战，为什么？他说，我不知道。他说，我猜他们不知道还能做其他什么事情。所以我说，我们。他们有没有找到收集到萨达姆和基地组织有关的信息？他说，不，那些不会有什么新东西，他们刚刚做出了与伊拉克开战的决定。他说，我想这就像我们不知道如何对付恐怖分子，但我们有一支优秀的军队，我们可以推翻政府。他说，我想如果你唯一的工具是一把锤子，那么每个问题都必须看起来像钉子。所以几周后我回来见他，那时美国正在轰炸阿富汗。我说，我们还会和伊拉克开战吗？他说，哦，比那还糟。他把手伸到桌子上，拿起一张纸。他说，我今天刚从楼上的国防部长办公室会议中得到这个。他说，这是一份备忘录，描述了我们如何在5年内推翻7个国家的政权。首先是伊拉克，然后是叙利亚、黎巴嫩、利比亚、索马里、苏丹，最后是伊朗。以色列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肯·奥基夫。大以色列项目就是要破坏周边国家的稳定，最终是为了实现大以色列的梦想。从幼发拉底河到尼罗河，一直延伸到地中海东部。这是精神变态者的梦想，那么破坏政府的稳定，制造宗派冲突，都只是计划的一部分，都是建立大以色列的规划的一部分。这是不言自明的。还是让我回到华盛顿的这位先生要说的话吧，那就是美国不想卷入，奥巴马也不想卷入。你在说什么？我们一直在直接武装基地组织成员，我们的中立前线是基地组织。这些人是极度的精神变态者，他们进行自杀式袭击，他们用毒气袭击民众。我们知道卡拉·德尔庞特在5月份说过，就是所谓的叙利亚叛军，使用沙林毒气而不是巴沙尔·阿萨德政权。不是的。我们知道美国总统正在武装美国恐怖分子名单上的人。他，美国总统应该因为协助和教唆向恐怖组织提供物质支持而被起诉。但话说回来，你知道吗？我们西方，尤其是美国、以色列和英国，是这个星球上最大的恐怖分子。所以我们在基地组织里的小伙伴们只不过是中情局的数据库，名字就叫做基地组织。这只不过是一群恐怖分子在一起合作而已。每个人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但他们都为了同一个目标而共同努力，那就是维持这个丑陋、病态、扭曲的非正义的世界。这个世界将永久处于战争状态。人们总有一种幻觉，一个又一个的怪胎，但事实是奥巴马只不过是一个傀儡战犯，就像他的前任和他之前的每一位美国总统一样。所以请不要告诉其他人美国没有参与其中恐怖袭击。 美国直接参与并武装的那些绝对的精神变态者。这就是我们之前讨论过的大以色列项目，目的在于破坏任何可能有任何形式的自治和自觉能力的阿拉伯国家政权的稳定。在阿拉伯世界，任何不是绝对傀儡的政权都不能被犹太人所容忍。我们的目标是哪些国家？那些不是提线木偶的国家政权，沙特政府那样的国家不是我们的目标。尽管沙特这是该地区最大的人权侵犯者，沙特政府当众砍人头、砍人手。沙特是这个星球上最怪诞的政权，然而我们却为这个政权提供武器。不管怎样，这都不是问题。美国和西方的口是心非和虚伪，甚至无法言表，难以度量的。他是如此恶劣，还有这些喉舌，比如华盛顿的这位先生。他只会对他自己和他的国家造成伤害。事实是，美国的孩子们将必定参与其中。然而，再一次，这些假装关心叙利亚人民的好战分子，捕食小鸡的老鹰，将要让他人的儿女牺牲，而绝不会是他自己的儿女。我希望这个人把他的儿子、女儿和孙子送到叙利亚。当冲突不断扩大化的时候，因为这是我们在一直酝酿的世界战争，那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这不是开玩笑。我们正在酝酿第三次世界大战，显然是基于我们非常关心叙利亚人民，就像我们非常关心伊拉克人民和阿富汗人民一样。相信这种鬼话的人，要么是被收买了，要么是最蠢的傻瓜。我们还被引导相信阿萨德是这个星球上最愚蠢的白痴独裁者。现在不是吗？因为他邀请了联合国核查人员，并在他们来的当天就把他们带了进来。他决定在距离检查员到达的地方10英里的地方袭击自己的人民。这太荒谬了，而且唯一相信这种鬼话的人，不是被收买了，就是是最蠢的傻瓜。大以色列计划其实是西奥多·赫茨尔很早就规划了的。他说，犹太国家的领土从埃及河一直延伸到幼发拉底河，但他们没有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的事情中获得任何教训。罪犯、胜利的盟军和他们的犹太同僚们，他们通过书籍、电视节目、纪录片和电影的闪电战向世界隐瞒了罪行，正如你所指出的。直到今天，环顾四周，看看我们自己，我们在中东有无休止的战争，都是为了以色列而战，也只为以色列。现在以色列有了一个代理人，名叫美国，我们就叫他傻叔叔或者呆叔叔吧。每次以色列想消灭敌人的时候，不管是阿富汗还是伊拉克，或者希望，我是说希望，不是伊朗，他们希望我们攻击伊朗，他们只是把他们的斗牛犬傻叔叔指向那个方向，愚蠢的叔叔就会尽职尽责地与那个国家开战并摧毁之。这种情况必须停止。我们没有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吸取教训，我们仍然再犯同样的错误。作为一个可怕的、令人畏惧的种族主义者，就像我自己一样，确实给了我一个优势，因为这意味着我可以随意谈论种族。我们确实需要讨论种族问题，因为在21世纪，除非情况有所改变，否则我们将看到我的欧洲白人种族肉眼可见的灭绝、大替换。说回到欧洲，延伸到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土著人民文化和民族现在已经失去了在自己的家园生存的权利，现在正面临灭绝。事实上，今天一个地区白人太多，基本上是一种罪过。任何学校、任何城镇、任何国家都不允许再有全是白人。然而，没有人推动以色列、中东、非洲或亚洲变成多元文化国家和地区，对吧？欧洲的当地人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被当作二等公民对待。政府正在积极努力提升所谓的少数民族地位，打压白人。以色列、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卡塔尔、科威特和巴林就是彻头彻尾伪君子例子。他们拒绝接纳难民。你有看过有关这事的媒体视频报道吗？你见过有人说这些国家种族歧视吗？而欧洲白人育龄妇女今天只占世界总人口的 2%。欧洲白人妇女被鼓励和非自己的种族、非白人繁殖后代， 抛弃了几千年的民族遗产和文化，结果将是那些在欧洲经过数千年提炼的纯基因将永远消逝。那么什么是多样性？是这个吗？还是这个？根据建制派的说法，这还不够不多样化，但这已经非常多样化了。多样化还不够，要非常多样化。这里没有多样性，要更多样化。我们明白了建制派嘴里的多样性的含义，只要不包括白人就算多样化，除非是有性变态。多样性包括所有人，除了白人之男女。多样性正在被重新定义为包括代表不止一个民族的多个体，肤色、宗教、社会经济群体、性取向。你明白了吗？这个定义说非白人、穆斯林、犹太人和任何非基督徒。穷人指的是第三世界，还有性变态。根据他们的说法，如果你不包括这些群体，你就永远不能被称为多元化。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异性恋白人，生活在一个单一的民族主义者的基督教白人国家，你永远不会因为多样性而获得褒奖。这种对多样性的新定义受到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启发，那就是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的法兰克福学派。305，他们是充满了仇恨的共产主义者，逃到美国，用种族主义、仇外心理、反犹主义等言论来播下割裂社会各阶层的种子。他们在赞同暴力共产主义革命的同时，却指责他人。这比地球上任何其他意识形态造成的伤害都要大。你知道马克思主义者不包括什么多样性吗？政治观点的多样性。多样性只能意味着必须像左派一样思考。他们不欢迎广泛的政治观点。他们并不是说你是否是右派并不重要，因为我们接受你。不，他们喊着纳粹种族主义者，要求对你禁言。他们想毁了你的生活，毁了你，就因为你反对他们的政治观点。他们不想要思想的多样性。他们想要左派统治，用武力压制不同意见。多样性被用作对付民族主义者的武器。左派利用少数群体来推进他们的议程，成为分裂大多数人凝聚力的蝎子力量。我们被告知，我们必须克服种族主义本性，边界不设防。在一个更乌托邦化的世界里，我们手拉手，接受、爱每个人。我们被告知，这是我们作为白人的责任，只有我们掌握着开启世界和平的钥匙。让我们的国家成为所有人的家园是我们的责任。在我们自己的国家里，所有种族、宗教和意识形态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因为只有白人才是种族主义者。好吧，如果你想谈论和平，世界上最和平的国家碰巧是白人国家。当有人说，你们白人没有多样性，只有把第三世界的人引入你们的国家才能变得多样化。这是心理战，企图破坏我们民族士气和团结的行为。敌人可以用漂亮的语言包裹着他们卑鄙的动机。记住，共产主义者想的是，谈论的是更大野心。与此同时，他们屠杀了数百万反对并阻碍他们实现乌托邦的俄罗斯人。欧洲的移民入侵者很快就学会了大喊种族主义和多样性，因为这给他们带来了很多好处。他们不关心分享和平等。他们想成为高高在上的国王。钱、钱、钱。欧洲人是最富有同情心和最慷慨的人。第三世界国家从我们这里得到数十亿美元和援助。当他们需要医疗或教育帮助时，他们会找谁？当然是我们。但我们的善意也很容易被利用。我们被欺骗了。令人伤感的是，你可以让一个白人可以去月球，但不要叫他种族主义者，否则他会崩溃的。这就是反白人的宣传和谎言如何腐蚀了我们作为一个民族的士气和信心。我们甚至都不支持自己，因为如果我们这么做，那实际上就是大屠杀。起初，推动多样性梦想的左派是天真的理想主义者，但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尽管在我们的多元文化社会中，恐怖袭击、暴力、强奸和冲突不断增加，我们继续在各个层面宣传多元化是我们的优势。我们被要求否认现实。事实就在我们面前，生活在多样化地区的白人必须担任最多受难者的角色。 富有的白人自由主义者是多元化的积极分子，他们生活在自己的象牙塔里，周围都是有钱的白人。从一个白人的地方到另一个白人的地方，没有受到任何多样性的影响。哈佛大学政治学家、左派人士罗伯特·帕特南被派去做一项关于多样性有多棒的研究。他到底研究出了什么东西呢？当你把一群不同的人硬性绑定生活在一起的时候，称之为多样性。它减少了社会凝聚力，产生了不信任和冲突，损害了全体人民的生活。人们不再相互信任，不再友善，不再快乐。日常生活变成了一场战斗。当你把成千上万来自不同文化、语言、宗教、社会阶层和政治观点的人混杂生活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不可能和睦相处。多么令人震惊的真相啊！多样性不像电视节目中展示的那样，每个民族和不同信仰的人一起购物，一起吃午餐，一起谈论自由主义有多棒。在多元化之前，美国白人曾经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在一个几乎全是白人的国家。即使是黑人在种族隔离时期也比今天表现得更出色。正是多样性导致了白人的分裂。我们白人之间分歧不断。只要有白人社区、公司、政府或电影，我们就会听说这些组织或作品需要种族多样性。换句话说，这些白人组成的组织需要大量非白人。一切都与种族有关，都是为了取代白人，不管白人身处在哪里。我们不可能拥有完全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而听不到非白人对此的抱怨。他们希望我们在一切由我们创造的事物中为他们提供便利。他们高呼奴隶制、殖民主义、吉姆、克劳、白人至上，以获得竞争优势，因为他们自己做不到这一点。白人，把你们该死的钱、你们的房子、你们的财产给我们，我们需要它。他妈的，我们需要赔偿。这是一种获得胜利的谋略，这种策略甚至不是他们自己想出来的。非白人少数群体已经认识到，他们可以简简单单通过喊出多样性来取得成功，即使他们本身资质不适合这个职位。这是某种形式的勒索。非白人群体已经知道，他们可以团结起来，高呼少数族裔权利，开发出自己的方式进入我们的活动空间，削弱我们作为一个群体的凝聚力。这是对权力的攫取。他们一直假装关心全人类的福祉，通过平等、宽容、多样性等漂亮的词藻来蛊惑人心，但他们的行为则恰恰相反。他们希望自己的组织掌握权力和影响力，他们也想报复，认为白人欠他们的，但我们白人并不欠他们的。他们不关心真相，他们想要取得竞争优势，他们想要作为一个群体获胜。不是白人去黑人或亚洲地区要求他们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包容白人。那些黑人或亚洲国家民族拥有专属于他们的东西，他们也有自己的国家，在那些国家里他们是大多数。他们没有义务接纳其他任何人、民族，我们也没有义务那样做。我们白人应该在我们的国家占多数。我们建设了这个国家的方方面面。我们民族在自己的国家占据主导地位并没有错。但即使我们仍然是多数，当我们构成绝大多数社会的时候，我们被告知这是至上主义。白人社会变得越来越多样化，而且看不到停止的那天。在非白人占多数的城市，他们呼吁结束白人特权。尽管就业市场公开歧视白人，我们还听到校园必须结束种族主义，即使校园里已经完全被多元化政治所支配。什么时候才能最终实现多样性？共产主义者和非白人到什么程度才会满意？我来告诉你，当欧洲人不再有自己的身份认同、文化或国家，当白人不再存在的时候，指望整个世界所有种族混杂和睦相处在一起是无法实现的乌托邦。我不知道在70至80年后将不再有白人，只有咖啡色的有色人种。很好，很好，这是唯一的办法，这是唯一的解决方案。是的，混杂在一起，这是我们唯一的希望，我们的唯一出路。是的，这要花点时间，但这是唯一的办法。 有点像新加坡的那种模式，每个人都混聚在一起。你真的不知道该恨谁，因为每个人都无可救药地纠缠在一起。但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他们在鼓吹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种族灭绝。我是说，一旦白色消失了，它就消失了。你拿不回来了，对吧？是的。这很有趣，因为这只针对白人。他们从来不说不要有棕色人种或不要有黑人。只要不再有白人，因为那样所有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如果我们都是深色皮肤，那么我们就不会互相憎恨了。这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卡布奇诺色的，你知道的，德国人。这是正确的。他们开始谈论古龙香水和强奸案，然后进入最终解决方案。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让这些女人生棕色的孩子。你他妈开什么玩笑？我认为我们应该去那里告诉他们，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应该为了和平而融合，对吗？是的，当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你得把自己和其他种族混杂在一起，生个混血宝宝。然后也许冲突就会结束。就是那样。还有一个巧合，你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美国不断变化的面貌，你还记得吗？推动这一切。哦，是的，是的。当然可以。丽莎·芬德伯格最终证实他是犹太人。你知道的。还记得这些很假的婴儿的照片吗？哦，是的。是的。摩卡色、棕色的梦想是我们所有人的未来。以色列在其国家周围有一堵巨大的墙，再也不会有白人了。现在让我们认真看看以色列吧。好吧，我明白了。这不是问题。你们不希望这些人出现在你们的国家。我明白这一点，但不要来批评我们不想要种族多元化，把多元化硬性推广到我们的国家。这就是我说的问题所在。以色列只接收不到 1% 的寻求庇护者。我是说，这是彻头彻尾的伪君子行为。他们甚至有，你知道，移民方面的问题，对吧？如果你想要进入以色列，你必须要有犹太人的。对的。实际上情况更糟，比那个还糟，因为他们现在所做的。他们实际上是把人，寻求避难者，从以色列赶出去。把他们送到瑞典这样的地方，对吧？所以他们实际上是付钱让这些移民离开，特别是非洲移民，因为犹太人，以色列有许多犹太人。他们实际上讨厌黑人。以色列的种族主义问题很严重，但他们却要欧洲海岸欢迎叙利亚移民、非洲移民、阿富汗移民、伊拉克移民。以色列人为这些非法移民指明前往的道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你懂的。往这儿来。在这儿，赶快过来，这边走，对吧？是的，真的，真的这么做，难以置信。再一次，在欧洲的犹太妇女出现在一个不属于他们的国家，他们欢迎入侵者、非法移民。我们来看看以色列。我在推特上看到了这个，让我们组成一个好的团队，去以色列，开始帮助那些移民，然后欢迎。仅仅欢迎所有非犹太人、阿拉伯人、非洲人前来以色列。为什么我们不能这么做？接着会发生什么呢？我们去那里为巴勒斯坦人提供援助怎么样？为什么这些在欧洲的犹太女性不这样做？如果他们声称，哦，我们和穆斯林的关系很好。如果我们去以色列做这样的事，十分钟后就会有军队袭击我们。说实话，我们可能到不了那里，那是侵犯他们以色列人的生存空间，对吧？再说一次，没有人意识到这背后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战略行为，让更多的移民进入欧洲，摧毁他们欧洲白人的种族，对吗？他们反对一切白人的东西，支持少数族裔，上上下下都支持枪支管制，一直支持枪支管制。总是支持少数族裔，总是支持非法移民。他们，犹太人，总是支持中东，支持死掉更多的美国人。他们总是反对白人。犹太人总是带头推动白人、棕色人种和黑人之间的种族通婚。 你可以在美国电视上看到。早在20到40年前，我们可以看到大力鼓吹的最明显的现象就是，我现在看到的每一个广告都有某种形式的异族通婚夫妇。我看到这种文化到处都在推广。白人被塑造的又蠢又呆，他们不会跳舞，而且很无聊。而非白人男性则被塑造的强壮、阳刚、英勇。有白人孩子不再是一件好事。白人孩子们被认为枯燥乏味，缺乏多样性。不仅有大规模反白人的洗脑宣传，词汇也被武器化了。任何谈论这些话题的人总被称为一个特定的词。你能猜出这个词是什么吗？自打头，种族歧视。特别是当你在洗脑宣传和说出武器化的词藻的时候，这些话本应该让你闭嘴，让你哑口无言。现在的现象是我们不再拥有宣传能力。如果你有非凡的力量支持的宣传，我们现在进入了战争状态。心理战。是的，心理战总是被简化为，你知道，你要么支持我们，要么反对我们。当别人叫诽谤你的时候，你必须说些什么。特别是以一种卑鄙恶意的方式，种族主义这个词在整个西方文明国家中都被用作武器攻击他人。它被用来污名化，它基本上是用来压制反对派的。你要做的不是保持沉默。所以当有人叫你种族主义者时，你就说，你只是这么说因为我是白人。反种族主义是反白人的代名词。种族主义只适用于白人的家庭、白人的教堂、白人的国家。这并不适用于其他人。他们不会在其他地方喊种族主义。种族主义是一种针对白人的仇恨诽谤。它的本质就是如此。西方文明的现象是大量的移民。你不能争辩。你甚至不能谈论它，否则你就是纳粹，我们以前都听过这个词。因此，我们被迫接受移民，被迫融合，被迫同化。然后他们会告诉我们一个不可避免的棕色的未来。他们在白人国家这样做，而且只在白人国家。